歌，我们唱到眼睛都红了，怎么你哭了，是因为哪一首歌？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OK， 这一时间我们的先头客栈开门喽！ 开门喽！大家好，哎，大家好，我是先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 我是花见花开人见人爱 车见车爆胎的赛貂蝉。 你走开了？ 咋的啦？ 哪轮着你说我呀？我自己还没介绍完呢，你就说我 了。你说来，你来，重来， 大家好，我是。花见花开人见人爱的赛貂蝉。好了好了，开个玩笑哈。 嗯， 我们的大掌柜来了今天 啊呢。嗯，大掌柜。嗯，哎，掌声先欢迎一下哈，我们这个大掌柜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 好几天没见大掌柜了啊。 但 其实2016年很快就要过去了。 嗯， 真的是距离很远很远。 嗯，大掌柜最近忙啥呢？ 最近其实忙的事儿挺多的， 嗯， 不敢在听众面前都汇报， 嗯， 哦， 主要的任务是接电话， 嗯 嗯， 还有就是回微信。其实最近一直在说一个很危险的事儿，就是开车的时候啊， 嗯， 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尽可能的咱驾驶员， 嗯， 要少回微信， 嗯， 就偶尔接个电话，可能大家驾驶技巧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回微信，尤其是文字的时候。很危险，所以就是我今天其实在来的路上也被那个身边的那个美女王总给说了两句，说你李总不能这么开车呀，你怎么还回微信呢？啊， 哎，说到这儿，旁边这位美女是谁呀？ 嗯哼，来介绍一下王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九元商贸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小葛。 嗯，王小葛 真温柔呀。 好甜呐，比赛貂蝉， 我赛貂蝉给比下去了。 我跟你说啊，含糖量绝对比你加撒加好。 嗯，这嘉宾谁请来的呀？ 嗯，在大掌柜 啊。那算了， 这不能不是我一个人功劳，因为赛貂蝉还 哎呀， 对啊， 我都磨到了，声音还比我甜，比我甜。 那这样你以后你都用这样的语气去主持好吗？你肯定你含糖量的加号老么大了。 我吃两瓶糖罐头就好了。 好吧，赛貂蝉一下就把咱们今天的主题给引出来了哈。今天九元商贸的王总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给大家送福利啦。送的是什么福利呢？赛貂蝉刚才说了，桃罐头。哎，这桃罐头讲究可大了哈。那么这样，这个王总哈，这个桃罐头咱们用三个词来总结一下，它是个什么样的桃罐头行吗？想想。 我觉得呢，它是绿色的， 嗯， 纯天然的， 嗯， 零添加的， 嗯，太棒了啊。绿色的， 绿色的， 纯天然的，零添加的， 嗯， 哎，是这样的一款罐头。 嗯好，那这样咱们也是马上要进入到广告时间了。在今天的广告的时候，我们今天的互动又要开始了。哎，那接下来请大掌柜和王总来和我们公布一下哈，今天互动给听众送上的礼品是什么嘞？ 那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仙桃 C 啊，仙桃 C 桃罐头，咱们的绿色的纯天然的无添加的，今天一共准备了几份，王总？ 准备十份吧。 准备十份。 对对对。 哇，一人一罐 啊， 两罐 哦，一人两罐啊， 两罐。 嗯，那这个互动方式呢是关注我们的微 信公众账号 客栈，对， 然后咱们回复哈，咱们想一个问题哈，今天这个准备工作没做到位，所以这我现场说吧，行吗？哎，咱们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回复给我答案，告诉我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罐头是什么罐头？ 桃罐头呀。 孙小婵一说完桃罐头呀，看了我一下，立马就往后躲了一下，感觉好像我要打他一样。 不好意思，太不好意思了。桃罐头， 好吧，好吧，那这一时间，但是你不够准确，是黄桃罐头，是绿色零添加纯。这个纯天然的黄桃罐头 哦， 哎，是吧？ 黄桃罐头， 所以呢，这一时间赶紧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哈，仙偷客栈有十个名额，每人送出两瓶，哎，赶紧的哈，在这个第一个节目口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先送出个三四个、四五个的， 对 吧？看心情了啊，所以进广告了，广告期间互动起来吧。 看见什么都没看见，无谓的放松间是他的消遣，多一点有一点能带着他的有情人。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打雪仗、堆雪人、亲子雪地互动，享受冰雪的乐趣。我的天，株洲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太给力了，快来滑雪场一起驾驭风雪，感受寒冬的热情吧。咨询电话03123892281。 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四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要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二层，电话010-5274-0144。 大众集团全新行政级旗舰座驾飞鸟辉昂，现已辉煌问世，超长轴距创造完美驾乘，越级配置尽显奢华体验。即日起订购辉昂，尊享多重专属权益，更有辉昂专员全程贵宾服务，诚邀亲临展厅品鉴。引锋芒，自辉昂，飞鸟辉昂，上汽大众 凯威富雷辉昂专席6937-8663。 小刘，晚上安排客户去哪儿吃饭了？ 还是四季旺顺，高端大气上档次，有面子还不贵。地址：房山区长阳镇凯悦来温泉会议中心对面四季旺顺。订餐电话8035-6690。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星河一番撞击和一场烈火，我们跌落在凡尘连个角落，经过了千千万万的世纪，我们各自在人间摸索，可能相遇就迷迷糊糊擦肩而过，怎么红尘万里江山不如你的笑我，狂奔天涯看英雄岁月多寂寞，雨雨风风是你的 吹你的歌。星星月亮如影灯火，不想你的烟火在那里闪闪烁烁，你无所不在，我无从抛躲，这才知道千古的缠绵从时间开始。我肩上人间，我们注定要牺牲漂泊。剩一切我就为你失魂落魄，不要问以前从否见过，别怪我痴痴狂狂为你着魔。千古的缠绵从时间开始，记忆里还有电光石火。天上人间，我们注定要携手漂泊。万里江山不如你的笑我，狂奔天涯盼英雄，岁月多寂寞。雨雨风风是你的泪水，你的歌，星星月亮如影灯火，不想你的烟波在那里闪闪烁烁，你无所不在，我无从抛躲，这才知道千古的缠绵从时间开始。我肩上人间，我们注定要牺牲。 仙偷客栈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OK， 这一时间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这里是好音乐九九仙偷客栈。 各位好，我是反正我是风四娘。 我是你们都知道我长最漂亮的赛貂蝉呀。 嗯，车前车爆胎。对，你是车间车爆胎的赛貂蝉。 我以为你说大掌柜是车间车爆胎的。 没，我说的是你。 我那天都说你比大掌柜长得漂亮了。 嗯，但那我比大掌柜长得漂亮，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对，我认了，我认了。 那我是不是比四娘还漂亮？说的都没底气了。 哎呦喂、哎，这一时间我特别想跟大家讲个笑话。 嗯，你说。 这个咱们节目啊，我在这里哈，我跟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哈，大掌柜确实万能，但是你们这个作弊啊，直接坐到大掌柜那儿啊，就有点不太好了这个事儿。啊，我想 开个玩笑 是吧？刚才有听众哈，直接一个电话打给大掌柜了，放着广告呢，大掌柜哎电话响了。接一电话吧，一接起来就是哎，那个答案是什么呀？我刚才没听清。 哎，说明咱们那个听众对咱们这个栏目是超级喜欢、超级喜爱的。 对对，这也是哈，非常感谢听众对我们的支持， 感谢感谢， 哎，感谢感谢，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哈。那么这一时间我要来公布一下我们哎这一波五名 中奖听众了，每人可以获得两罐黄桃 C 啊，叫仙桃 C 哈，是纯绿色无染零添加，哎，黄桃罐头，每人两罐。那么咳咳我要公布喽，我要公布喽。 第一名赛貂蝉， 第二名风四娘， 第三名大掌柜， 哎，第四名王总， 没了。 好，节目就结束吧。 开玩笑， 好了，开玩笑哈。第一名这位名字叫做顾山的听友，恭喜恭喜， 恭喜顾山， 哎，恭喜顾山。第二名名字叫做连续， 恭喜， 哎，第三名名字叫做王威， 恭喜， 第四名杜亚玲，哎，第五名铁臂阿童木，恭喜以上，哎，我们的五名中奖听众，嗯嗯，好，那接下来我们的互动还在继续哈，今天咱不打电话，甭给大掌柜打电话了，宝宝们呢。 互动起来吧， 对，咱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然后在仙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下面呀直接回复语音就可以了。 好，那这一时间哈赶紧互动起来。那么咱们今天互动问题的答案呢就在我们接下来聊天的内容当中， 没错， 认真听讲， 对，所以说认真听讲就一定能答出来哈。 对， 从现在开始再给大掌柜打电话问答案的没用了啊，全部算作弊，怎么回事儿？人脑子那么活呢？你们是一看上学的时候都不好好上学，肯定都是作弊做来的。好，那这一时间我们请出王总哈。王总，刚开始我们说了这个罐头是纯绿色的，无污染的，零添加的，其实这个时候我就想问一句话了， 那它的保质期怎么样？ 对，因为怎么着呢，广告我们谁都会打，牛呢我们也都会吹，但是你凭什么说它就是无添加的呢？你如果真的是无添加的话，它的保质期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是吧？无添加好像你像一个桃子摆那儿三四天就坏了嘛，对吧？ 对，对， 请王总也是来和我们解答一下。 对，它确实是零添加的。那么呢，根据现在的技术啊，完全可以不用添加防腐剂就可以达到保质期两年。我记得在小时候吧，可能好多孩子都有过这样的想法，哎呀，尽量不要吃这个罐头，罐头里边防腐剂太多。那现在呢，完全不是这样的。我呢，给大家解说一下为什么我们零添加还可以达到两年的保质期。首先呢，从包装上来说呢，我们利用的是马口铁罐。 马口铁罐， 对， 铁罐， 对对，铁罐，它已经不像以前的那种玻璃瓶了。那为什么我们不用玻璃瓶包装呢？那咱们要从几个方面来说起。首先呢，它的不透光性。那如果是玻璃的，它是透光的。那铁罐呢，它不透光。如果是透光的话吧，它可能就会跟这个光线作用进来以后，淡化我们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引起它们的变化。降低我们的营养。那第二个呢，从密封性来说呢，我们是铁罐，那比这个其他类的包装，比如说这个玻璃啊、纸盒啊，比它的密封性要强，那它的抗氧化性就强，就不容易引起罐头的褐变或者维生素 C 的降低。 这样， 对，这是第二点。那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硒的还原作用。 硒， 对，我们那个马口铁罐的内壁有一层硒，那么这层硒呢，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我们在用机器压制这个罐的时候，会有部分空气残留在罐里，那么只要它有空气呢，它的保质期就会受到影响。那恰巧我们的硒呢，可以跟空气中的氧发生作用，这样呢，当它把残留的氧气作用掉了之后呢，就达到了完全的真空状态。可以达到两年保质期。 好大的学问在里面。哎，那王总我问一下，因为王总来之前也是给我和四娘带了桃罐头来，那个好吃呀，真是好吃，说实话真的是好吃。 在王总还没来的时候，四娘就一个劲儿的在想了，今天这个现场我能不能吃上这个桃罐头啊。果然王总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哈，非常好吃，因为我吃到之后这个感觉是 很久没有尝到的那种新鲜的那种 对 原始的那黄，因为咱们现在市面上卖的这些罐头吧，说认真话一吃起来感觉一嘴的叫什么糖精味儿， 对，很 糖水味儿，对，甜的发齁， 没有这个果实真正的那种果味儿了， 对， 原味儿没有。 嗯，好，那这个时间哈，这个罐头呢，其实我们也是真心的替大家尝过了。刚才王总也和我们说了，为什么说它无污染、无添加，然而呢还能在这种情况下保存两年，是源于它非常先进的储存技术哈。好了，那这一时间我们的第二轮互动又要开始喽。你看这个小腻歪哈，刚才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图，特逗，发点奖金吧，领导，是一个，这是个猫还是个老虎呢？在那儿跪着的这个小碗啊，唰唰唰唰的，这一个劲儿的在抖。我想说，领导默默的掏了掏兜，糟了。这月媳妇给的零花钱花完了。好吧，那这一时间咱们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先偷客栈，回复我们问题的答案。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问题就是咱们今天聊的这款产品，也就是说要给大家送出的这个福利是什么东西。好， 红桃罐头。 哎，那这一时间哈，赶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回复告诉我答案就可以喽。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抽取五名幸运听众来进行广告。 先掏 C 别忘了啊， 大掌柜。 好音乐九五九，我所在。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三周年店庆月，安阳伟业奥迪豪放送礼了！奥迪车主到店保养维修，即送年货大礼包，咸鸭蛋、茶饮料、东北大米、广东香肠，今年通通有。83790100，83790100。 小刘，晚上安排客户去哪儿吃饭了？ 还是四季旺顺，高端大气上档次，有面子还不贵。地址：房山区长阳镇凯悦来温泉会议中心对面四季旺顺。订餐电话：8035-6690。 24小时专业母婴团队，三甲医院全方位服务，初为人母第一站，金宝宝国际月子中心，地址：涿州市医院5号楼10层，预订热线：03126671588。 老太太，过年了，走亲访友，老太太烟酒，专注烟酒28年，老太太烟酒成为烟酒行业的风向标，买烟买酒买礼品就到老太太烟酒连锁店，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太太企业。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九五九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先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咛，向你告白的声音，动作一直很轻，微笑看你送完信，转身离开的背影，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心。那温热的牛奶瓶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OK， 这一时间我们的先头客栈仍然在继续。我是又 车见车爆胎的赛貂蝉。 我想说我是又刁又难缠的了。 啊，对对对对，也对。 因为我总说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那商家都不怕 我。车见车爆胎。嗯，也对。 对吧？不怕我下次来不拿福利了。 没事，你磨刀吧，你这不刀磨的刷刷的吗？ 应该想了，你这个说话声音这么好听，还磨刀呢，你不符合呀。 你搞半天还是在夸你自个儿呢。 啊，没有没有，好，下一个话题。 好了，那今天在我们先头客栈的现场邀请到的是来自九元商贸的王总。哎，欢迎王总。 好，大家好。 王总 温温柔柔的声音。 哎呀，是含糖量比你多好几个加号呢。 我认了。因为他送的福利大大的。 而且罐头还好吃。 没错的。赶紧公布福利吧。 好，这一时间哈，我们这一轮的福利也马上出来了，在这里呢，仔细听好了，听好了哈，这一位名字叫做 C1 四个英文字母的听友哈，恭喜你。还有这位叫做雪诺晨曦，恭喜你。还有这位叫做家有俩宝，恭喜。以及这位小腻歪，恭喜恭喜。还有这位名字叫做旭日东升，哎，这是C1 雪诺晨曦、旭日东升、家有俩宝以及小腻歪哈，五位听友， 好， 恭 喜， 哎，恭喜以上所有中奖听众。那这一轮哈，咱们因为咱们每一次只揭晓五个嘛，所以说哈，其他的听友不要灰心，哎，下一个档口呢，也许就是你了。 没错， 咱们今天，哎，不对呀，咱们已经公布实名了， 超了， 王总。王总还有好几个排队的呢，怎么办呢？ 那就再加十名吧。 哇，再加十名是吗？真的，今天直接翻番是吗？也就是说，一会儿我们还有10个幸运听众的名额可以送给大家。 对。 依然是每人依然是每人两罐吗？ 对。 哇，非常感谢，感谢王总，人美还大方。是吧，罐头还好吃，我就喜欢这样的嘉宾。 我也喜欢。我对这样的嘉宾都不舍得用刀了。 这不用用刀。王总自己就 只要给我拿罐头。 对，好了，那这一时间哈，这里是仙偷客栈。那么参与我们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然后直接把你想说的话在这个以文字的形式编辑给我们就可以了。 没错。 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仔细听节目，听节目之后呢，我们会有属于什么这个独特的福利和奖品。 没错。 哎，咱们的暗号呢，咱们的答案呢，都在主持人以及嘉宾的聊天的过程当中了。 认真听讲。 哎，你只要听节目了，认真听讲了，敲黑板，敲黑板啊！只要认真听讲了，就一定能够知道答案，不准再给大掌柜打电话啦。好了，那这一时间， okay. 我们的这个黄头罐头咋的了？ 我想说呀，快过节了， 对， 走亲访友少不了罐头，我觉得 呢， 一小孩爱吃，老人也愿意吃， 对， 而且咱这还是纯绿色， 这个才是，我觉得这个才是， 而且好像是王总，这个罐头好像还是出口韩国的，对吧？ 对， 啊，我觉得说实话，虽然那个这个，咱不能在咱们节目上随便评价一个国家，但是我觉得他们对食品的要求 还是蛮高的， 对，相对来说是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个，如果这个产品能够出口韩国，就是韩国能够认同的情况下，我觉得它的质量肯定还是会过关的。咱不能一再再强调这个问题，是吧？ 对，是。 质量肯定会过关的。 你看，你看这位听友也说了哈，说叫上善若水，他说想送给小侄女尝尝，以后给他买，让他多吃桃子，长得像两位主持一样美丽。 好喜欢你啊。 啊，好喜欢这位美女啊，上善若水哇，头像也是一个大美女哦。然后那个就是咱们不要着急哈，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名字还没有公布出来，没有公布出来的听友朋友们，咱们锁定收听哈，一会儿咱们还有十名幸运听众的名额再给大家公布。然后刚才说到了小朋友嘛，上善若水说想买给小侄女吃，其实王总一开始就说了一句话，我们小的时候真的家长都不太让吃这些东西，会觉得全是防腐剂添加剂。 对， 然后但是咱们这个孩子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 对吧， 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它里边含有特别丰富的维生素 C， 和大量人体所需的纤维素胡萝卜素，对小孩非常有好处。 身体所需要的维生素胡萝卜素等等等等，然后而且咱们这个老人也是没问题的，这一箱呢里面是有八罐， 对， 哎，过年 我觉得箱子挺大的， 很沉呢， 重量是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咱们走亲访友过节的时候，你拿出去很有面子， 是吧， 东西又里边品质也很好，我觉得过节的时候反正我就不能再多说了， 这是我们专门设计的礼品包。 而且价格真的是不贵， 还蛮实惠的。这箱应该是什么样的价钱呢，王总？ 108一箱， 108一箱，一箱里面是有 八罐， 相当于一罐的话 十几块钱， 13块5， 13块5一罐，哎，还蛮实惠的。因为你看上外面超市的话，那个罐头大玻璃罐的怎么着也得这个不止这个价了， 这个就不要说，因为根本没有可比性。 而且最关键那都是添加剂防腐剂， 不是吧？停， 咋的了？ 咱只能夸咱的好，不能说别人的不好。 不，但是确实是这样，因为我知道哈，我买东西有一个习惯，我会先看这个成分含量表，它基本上第一条它就会有这三个字，添加剂或者说食品添加剂，它在这个成分表里面都是非常明显的写在上面的。好，所以呢这一时间呢，这个无污染的纯绿色的零添加的黄桃罐头哈，也是我们今天的福利要送给大家，由九元商贸的王总亲情的给我们提供哈，谢谢王总。接下来我们还有十个名额，互动又开始啦，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直接发送文字给我就可以啦，告诉我们今天聊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送给你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问题的答案，我就不告诉你是什么，我就不知道啦。好啦，来进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给你揭晓福利， 不要走开哦。 对，揭晓中奖名单喽。

平行的稻草人，守护我的天真。曾以为爱情能让未来只为一个人，关了灯依旧在书桌角落的那个人，变成我许多年来纪念爱情的标本。消失的那个人，回不去的青春，忘不了爱过的人才会对过往认真。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没想过失去你，只是在骗自己。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清晰的话语嘲笑孤单的自己。盼望能见到你，却一直骗自己。 前头客栈，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过年了。 嗯， 这个走亲访友的时候，咱一定不能空手，对吧？ 没错， 不空手得拿点礼啊，拿点烟呢，拿点酒啊，拿点这个点心呢，哎，是吧？等等等等。 但是你想买烟买酒，它真是只是针对一些。 男性 老头啊，对男性， 你这话怎么说呢？老头，你啥意思？你说大掌柜呢？ 那 没 有，没 事。说我 你想走亲访，一般不都看见年龄比较大的， 对对 对, 对， 对不 对？ 没有， 还有 这个 女性长辈呢， 对，人家 还有孩子呢， 对啊。所以说，桃罐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哎，是好。那这一时间哈，今天非常感谢咱们九元商贸的王总做客到我们的现场，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好吃的桃罐头。下节目之后，我跟赛貂蝉一人再去买一箱去。 没问题，必须去。 好啦，一块儿去啊！好，那这时间我来公布一下我们这一轮五名中奖名单。哎呀，一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爽。 哎呀，快点的吧！ 你们的命都把握在我的手里面，哈哈。好，那我要公布了啊！这位名字叫做 Not So Bad， 恭喜。那还有下一位名字叫做啊小逆这不是哈，这是上一轮的于建华，恭喜恭喜。 恭喜。 以及杨若曦，恭喜恭喜。上善若水，恭喜。没毛病，恭喜。哎，我这念几个了？ 五个了，停了，打住吧。 一二三四五六，我念六个了，咋办呢？我本来这十个名都已经写完了的呗， 快点吧，快点， 是吧？哈哈，我直接公布完吧，哈。第七名名字叫做时光穿梭，恭喜恭喜。哎，第八名名字叫做易善之，恭喜。第九名名字叫做简爱，恭喜。第十名，哎，我来看一下，哎，这个李宪平还说哈，说我的命没了，你的命没了，你的黄桃罐头还在呀。第十名这位名字叫做萤火虫，哎，也是一位老朋友了哈，恭喜以上所有的中奖听众。 好，恭喜 好， 恭 喜。 对，那这一时间我们的这个前途客栈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我等会儿节目最后呢，我想问王总一个问题。其实这个桃罐头这个材质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罐头产自哪儿啊？这个桃？ 咱们用的桃呢是中国最好的黄桃，它产在安徽的砀山。 砀山， 砀山。 啊，那为什么选择这个桃呢？ 因为它这儿的土壤呢比较适合这种桃子生长，它的气候条件呀都非常适合黄桃的生长。然后在这个地方种出来的黄桃呢，它的肉质特别的厚。 而且呢，你吃起来脆脆的， 嗯， 不像吃到的，就是有的桃会软软的， 很软， 对，你会觉得不那么美感哈。 嗯， 这个呢特别脆，特别硬，都是因为产地的关系，就是桃的品质的关系。 嗯， 而且它的肉呢都是特别金黄金黄的。 嗯，对，没错，因为这一罐打开之后，桃都是对半开的。 对， 嗯， 对， 都是一半一半的。 对，刚才王总还说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餐饮企业把这个黄桃罐头进到他们店里之后，然后他把它跟做西餐一样，可以切得特别特别薄的片儿。然后一个就是女同志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男同志喝酒的时候，他在冰箱里冰镇之后，吃得特别解酒，特别爽口。 嗯 啊，我觉得这个晚上我也得尝尝，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是吧？ 对啊， 在冰箱里一冰镇，哎呦，一喝起来甜滋滋的，可爽了。嗯， 对， 嗯，好，那这一时间我们今天也是顺利的产生了20名中奖的听众哈，大家也真的是互动太积极太活跃了，四娘我哟可开心可开心了呢， 嗯，可开心了， 嗯，貂蝉哥也可开心了， 对，也感谢每一位跟咱们互动的听众朋友们， 对，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黄桃罐头呢，是由九元商茂给我们提供的，也非常感谢王总大美女做客到我们的现场，给我们带来这样一款无添加、纯绿色、无污染的这样的一款产自安徽砀山的一款罐头。 对， 而且这个罐头呢，就是一个桃1200，非常完整。 对， 哎， 这一罐大概里面有6个。 四到六片 、相当于就是2到3个整的完整的桃子了。 对对对 对， 嗯，一般都是6片，因为我之前也偷偷的买过一箱。 好吧，原来你背着我就去偷腥了，你 因为我那个就是知道了，然后我就先尝尝鲜儿嘛，不好吃我不敢推荐给大家呀。 哎，也对， 我得潜入敌人内部， 涨工资。 好， 批了， 涨50行吗，大掌柜？ 行， 这月给他涨50块钱、 哎、也行啊。 哎呦喂，你看看瞅瞅三幺茶这个敬业精神。好吧，那这时间我们的仙桃客栈也是要关门喽。非常不舍哈，每当到这个时候都觉得哎呀好想再跟你们再唠一会儿啊，但是没办法，咱们时间关系，那么今天仙桃客栈就到这里啦，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另外呢，我们还是要多啰嗦一句哈，大掌柜的电话号码，各位，哎呦，姑妈你们背的都可熟了，这个一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一麻麻麻的都找大掌柜，对， 13910113033， 对，作弊的就不要找大掌柜了啊！ 作弊的的确，听众们差不多就行 了。你看哈，今天这一期节目，大掌柜接4-5个电话了，全是作弊的。